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我发现这两期我们都是做的逗逼的话题啊，上一期说了校园的震惊事件啊，这期呢我们来聊一聊那些最沙雕的分手理由吧。 嗯，分手理由有的时候确实让人哭笑不得。 对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借口嘛，就是爱你的时候不需要理由，不爱你的时候有各种理由。 嗯， 来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也是最近挺火的一首歌，叫做你，来自印子月。 多想你拥我入怀中，你却不懂我的落寞。你就像霓虹，像我遥远的梦，梦里的你总在我左右。 看一下留言哈，许代家他说我来大姨妈了，而你居然没来大姨夫，不公平，我们分手吧。 哎，确实是我听说过这个梗，就是来大姨妈的女人呢，就是是不能理喻的，就是她是不能按逻辑来思考她的。 为什么？我觉得想要分手，连你放个屁都是错的。 就是女生生理期的时候就会有点莫名其妙吧。 就会情绪有点波动吧，就是就整个人心情可能会很down，很不好。 就会有各种理由跟你吵架。 嗯， 一次沉默，多想你拥我入怀中，你却不懂我的。就像霓虹，像我遥远的梦，梦里的你总在我左右。 哎，这个朋友说的好，吃肉好不好？他说你居然不听酷我音乐调频，我们分手吧。 对，其实这个也是反映出来两个人生活的习惯啊，还有就是喜欢的东西，对吧？是不是一样的？ 嗯， 如果你喜欢那就行，如果你不喜欢，不好意思我不接受。 对，你不爱我的 idol， 对， 你不配爱我， 你凉了，再见。 我只是手腕的勇气，把骄傲用力的抓紧，一边害怕失去，一边沉默的直到勇敢地把你抱紧。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 Rainbow 计划的《苦橙》，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这个朋友特逗，他叫做木雅，他说甜粽好吃，不，肉粽好吃，道不同不相为谋，分手。 容易跟了火，可终究遇见如何的感受。 小郭东东呢，他说，哎，大过年的咱们还是分手吧。好，我尊重你的选择。大过年的 什么日子都能拿来分手。 对， 哎，今天清明节我们分手吧。 分手为敬，这好像是自罚三杯一样。 哦， 分手为敬。 哦， 表示我的尊重。 好江湖呀。 嗯， 江湖气很重嘛。 其实我也知道我并不算成熟，所以更渴望能有风雨的承受。无奈连 白子他说呢，近亲不能在一起，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国母亲。 你们还都是地球人。 太秀了。 对，我觉得以后你可能要找火星人谈恋爱了。 来另一个星系的。 嗯， 其实我也知道我是有些懦弱，表里不一的坚强难道也有错。我只是 嘟噜嘟噜冒着泡泡，他说我的手机是64G 的，你的是256G 的，我配不上你，我们分手吧。 我们已经门不当户不对的了，阶级不同了。良人心暖他人，他说你看呀，我家的狗都不喜欢你，我们不合适。 对，哎，有的人真的是选择恋爱对象或者另一半的时候，会先考虑到自己家的宠物喜不喜欢这个人。如果是很投缘、很粘人的话，这个好感度会加 up 会加。然后如果是这个狗或者是猫很讨厌这个人的话，可能也没戏了。 哎，别说，我之前还真有过，就一个女朋友，她是不喜欢我们家的狗，就每次我们家狗亲近她的时候，她都特别害怕。后来我们也分手了。 哦、一个女朋友。那另一个女朋友呢？ 另一个女朋友喜欢啊、 所以呢， 其他那些都挺喜欢的。 所以接下来你们怎么样？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养宠物的人是会比较在意这些事情吗？ 嗯，就是你要爱我的宠物嘛，是吧、这样的话才能相处嘛。其实也是有点矫情了。 哎，孟大人，如果说、一个女朋友不喜欢你家的宠物，你会为了她把这个狗狗送人，或者是有做其他选择吗？ 哎，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的问题，就像是，我和你妈掉到河里，你先救谁的问题。 二选一， 你到底要选谁呢？ 你要保哪个，莫大人？ 对，这要是被女朋友听到会砍死的。 怎么你还在犹豫？你居然犹豫了？分手？ 你死定了。 对， 太可爱了。 我也知道我是有些懦弱，表里不一的坚强难道也有错。我只是不愿意一直妥协，没心到腐朽，成色不足的苦撑难道注定就不如那些关系可惜的被拥有。你别内疚，反正现在我也想通，卖相不好也许才有真心等候。 下一首歌来自陈友莉的独白，很好听的一首歌。哎，我发现我为什么最近总是在说很好听的一首歌，也是不好听不会推荐给你们了。 对呀、啊、所以我们节目里播的都是很好听的一些歌呀。 还是高冷的态度，粉饰表里修不完的图，一二三是同样的套路，即使凄美也盖不过麻木。 陆岁呢，他说我属狗你属鸡，我俩不合适。鸡飞狗跳啊，是可能说这个成语吧。 不过确实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这个 属相不合是吧， 属相相克的。因为我记得我们家族里就有过很著名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叔叔年轻的时候就跟我婶儿结婚之前啊谈过一个女朋友。哇，好八卦呀，突然暴露了家族的丑闻。对，就是他们俩本来谈的挺好的，两情相悦的要结婚了，结果呢我叔叔的舅舅也就是我舅姥爷，然后呢就是 坚决不能让他们在一起，就说他们两个属相不合，将来会克父亲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强行的拆散了他们，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愚昧，比较迷信嘛。然后后来才和我婶在一起的，就是我叔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的颓，就因为这件事。 也是那个年代就很讲究迷信啊，很封建什么的。 嗯、 现在的话、 嗯， 如果再说这种话，真的可能 我才不信呢。 对呀、啊，我们应该都不会太在意这些事情吧？ 嗯， 我觉得反而年轻人会比较相信星座。就是说、 嗯、对， 对吧，你是什么座的，我是什么座的，哎，我看我们俩合不合适。你说属相这种问题还真是没太多人去关注了。 哎，说实话，其实星座也是浮云，就算不合适，但是你那么美，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 是的是的，就算知道结局可能是不太好，没关系，我愿意试一试。 嗯，对，好的坏的我都承受。 对， 抵不过花枯，你说鲜花太世俗，要我特殊。 长大请回答，他说好不容易蹲到新话题了，超开心的，点了一看，哎呀，果然是我无法参与的话题， 超纲了，没有谈过恋爱啊， 没有恋爱何来分手。 想总会被所谓束缚，也许沉默了独白，也没了退路，我不在乎多一回庸俗，任凭感情在午夜落幕。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瑞琦的原谅。 嗯，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老歌的翻唱啊，我觉得唱的还蛮有味道的，刘瑞琦也是个唱将。 嗯，也挺会写歌的是吧。 嗯，对， 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 柠檬本萌蜂蜜水啊，什么鬼啊，这个名字好绕啊，考验我的基本功啊。他说你用苹果，但是我喜欢华为，我们不合适，分手吧。 嗯，有一些人比较仇视用苹果手机的人，就觉得说大家都用， 你不爱国是吗？ 对，就不用华为不是中国人，就好像前几年流行那种不转不是中国人一样。 哦，其实本来就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开心，我就不用。 对，其实很多事情也没必要上升到这种地步，对吧？ 对对对， 爱用什么大家都有自己的权利，你不能说别人不用就怎么怎么地了。 嗯，对，当然华为也是很厉害的。 嗯， 都要说再见，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 下面这条留言我真的是特别有资格去评论了哈，这个朋友叫做飘飘飘飘飘飘的杨飘飘，他说民族原因，家里人不同意，如果再争取一下，彼此已嫁去。因为我大学就是民族大学嘛，我跟你讲， 嗯、 我 很多这种问题、啊。 嗯，我之前不知道在节目里分享过没有，就是我有一次晚上回宿舍呢，在我们女生寝室门口的那个一路边路牙石上吧，有一对小情侣在那儿，我看起来就他俩很不开心，也没有在吵架，就只是两个人。有点分手前的预兆那种感觉的，就是要走了、 啊、 要再见了又舍不得， 然后后来我在我们学校那个贴吧还是留言板来着看到了，就说是两个人呢是民族不同，而民族不同呢是不可以通婚的，所以两个人就很纠结，又不愿意分手，但是因为民族问题我没法在一起。哎呀，我当时就觉得，哦，原来又还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这种汉族人们所没有考虑到的，就是不同民族谈恋爱的话，真的是还是蛮困难的，会面对那个问题要去解决，解决不了就只能够妥协。 其实身边还挺多的，我从小到大在北京长大嘛，北京其实也挺多的这种情况。 北京是不是有很多满族？ 对，满族呀，回族呀， 他们会不会要找那个同民族的人？ 其实满族还好，哎，可能就是回族会就是严格一些， 就信仰要一样是吧？ 对，我身边有个好朋友，就是他妈妈是回族，然后他是汉族，后来这个爸爸呢就就是顺服了这个妈妈的信仰，然后也会参加他们的礼拜啊，也会不吃某一些东西什么的，我觉得还蛮浪漫的，就是为了一个人付出很多。 我大学宿舍有一个女生，她是回族的，然后呢她谈恋爱，她当时就跟我们讲了，她第一条一定要是同民族的人才能考虑，因为她就算找不同民族的人的话也是没有结果的。后来她现在结婚了，你知道她男朋友她老公是怎么找到的吗？就是她是在一个交友网站上面去找的匹配度的，就是他去搜， 通过分类找到的。 对对对，那个地方他家乡的，然后这个民族的，又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然后还真找着这么一个觉得合适的男生，也就是约出来见了，然后两个人现在还结婚生孩子了。 只能说大数据时代真好。 对，你说这要是搁在以前古代，你上哪儿遇到这么一个合适又一个民族的人呢？ 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Baby， 当你走了，我发誓不会多了。 下一首歌来自徐真真的《真的走了》。 关注你的微博，这次真的走了，生命最美的过客。 魔人的多美他说，你的 QQ 是会员而我的不是，所以我们不般配了。 给的什么还有很多啊，还有说什么算命的说我们不合适分手吧，还有属相不吉利，还有这个 MJJ 他说我妈妈不同意我在大学谈恋爱，而其实我们高中三年一直都在一起的，高考结束的暑假他用他要听妈妈的话提出了分手。 真的太渣了， 借口。 对，真的是借口，你不愿意在一起就说嘛，一个大爷们儿，你早干嘛去了，妈妈不让你谈恋爱，那你早干嘛去了， 真够了。 你说高中都在一起了，到了大学能自由恋爱的时候反而拿这一套来说服人家，让人心里怎么好过。 哎，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到分手的那一刻你才知道这个男生的智商有多低。 对，真的是能够看出来一个男生的素养了。 对，就是为了和你分手不择手段了，已经不要脸了，已经不要脑子了，不要逻辑了。 我现在真的反而就很欣赏那种不爱了就直接说不爱了，我也没有对不起你什么的，就是不喜欢你了，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以前是真的喜欢过，现在也真的是不想在一起了，我就直接说多好嘛。 对，这样挺好。 很久没更新，把你的签名当成你在偷偷的寄给我的信，用各种幼稚的方法预测和好的可能性，我换了发型为你上了热评，面对歌舞升平的都市却淡了热情，只想怪 岁月安然时光静好。他说呢，我爸不让我跟你在一起，我爸喜欢另一个女生，所以我们俩在一起了。 他爸喜欢另一个女生什么鬼，为什么还像个儿童，情绪也没办法控制，在爱的面前谁又真的愿意跟别人分享，当你走后是否还能经常 say what's up 去 party 再点这首歌，是否已经写着希望你放得下，不必 再讲讲话。虽然你离开，但也不能忘记听 hiphop。 如果有天当你走了，让我为你写歌。你要去的地方并不是你我最初的期望。如果有天当你走了，请你听这首歌。当我们渐渐老去，这旋律还没褪色。 They come, they go, some friends, some flow. They come, they go, some friends, some soul. They come, they come, they go, they go, some friends, some friends, some flow. Some flow. They come, they go, they go, some friends, some soul.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赵子画的《可乐》， 嗯，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啊，之前在很多选秀节目上听过。 我决定开始自闭了。这个朋友他说的这句分手的一句话是某个明星讲过的，我就不说是谁了，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 啊。 他说你喜欢大海，我爱过你。 好，也是上过热搜的呢。 哎，你单从这句话来讲，一个男生分手了跟一个女孩说这句话，你会怎么想？ 好文艺啊，真是文艺青年呢。 我真的是两个字的，呵呵，替那个女孩不值吧。 走了，可否有另一个我在你身边给予快乐。可当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冷，渴望的爱情终于。 萌萌哒的胡萝卜须他说呢，我们在一起不合适，结果呢转头马上和别人换上了情侣头像，朋友圈秀起了恩爱。 嗯，想着终于摆脱掉你了，小婊子。 嗯，可能你不快，可惜你不快乐，可能是我的。 这个就比较直接了，他说你有点丑。 哎，这是大实话，真的鼓掌。 你是不是真快乐？可要听我的话，别再为他发傻。 王爷一一一他说夏天太热了，先分手吧， 等凉快了我们再在一起啊。 对， 不然晚上一起睡觉太热了是吧，可以开空调嘛。 等到凉快的话他又说这天太冷了，我现在进被窝暖一会儿，你就别来跟着了。 可我只想对你说，我绝对不退出了，可以让你快乐是我的快乐。 小太阳他说呢，我倒没有听过最沙雕的分手，但是遇到过最渣的分手行为，就是冷落你逼你说分手，然后自己还假装受害者，向身边的朋友哭诉。那是个男生，天啊，太心机了吧这男的。 哎，男生有的也还蛮心机的，能赶过女孩了，那心思细腻的。 何必呢，就干嘛要装这种受害者呢。 答案停住了，可想到你的脸我还是很快乐。可能 人事未易，他说你到底喜欢过几个，他问完后然后分手直接找了别人。 嗯， 我还想问问你到底喜欢过几个，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可他给了你些什么，你是不是真快乐？可要听 大局为最，他说呢，你是花心的水瓶座，咱俩不合适，分手吧。哎，为什么说水瓶座是花心的呢？我觉得好像好多人都说射手座和双鱼座是花心的，看来每个星座都有。 我对星座还真的是没什么研究哎。 嗯。 可我只想对你说，我绝对不退出了，可以让你快乐是我的快乐。 男朋友跟我讲他的初恋，当时两个人在一起半年，女生那段时间看了一部韩剧，深陷其中，然后呢第二天就跟我男朋友说，我觉得咱们两个不是真爱，分手吧。然后我男朋友一脸问号。 嗯， 就是可能入戏太深了，看了一部剧觉得说剧里的这个男主人设才是我喜欢的，就觉得跟现实里的差太大。哎，我最近也看到一个很类似的新闻，说有一个男的看破冰行动，然后呢然后看完之后、 啊、我看了那个 走不出来，他报警了好几次，老是说自己杀了人了什么的 太可爱了这个。 对，还有一个网友评论说，那个他说，哎，我也是这样啊，我老是怀疑我们家门口那个什么那个小屋里有什么怪事啊，或者是被别人藏毒品啊什么的、 哦、对啊。还有人是说看到某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就觉得这里边一定在做毒 对，我觉得， 哎，我当时就纳闷了，哎，我说这帮人为什么不幻想自己是警察呢要报警，反而说自己犯了罪要报警。 我觉得那个说自己杀了人要报警的人更可笑吧，好好笑。 嗯， 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哎，你别说，哎，我有的时候会真的做那种梦，就是梦里我杀了人还藏了尸，然后呢警察就来查了，然后我就特别紧张，就害怕他们发现了我的这个线索，然后被抓住。然后醒来之后都一度觉得我好像杀了人似的，然后缓了半天才想，哦，还好是个梦，真的好可怕。 哇，穆大人，你都居然做过这么残忍的梦，梦见自己杀了人？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那种，你犯过罪之后的那种负罪感，真的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还好是个梦。 哎，你是不是警匪片看多了，有可能把自己带入了？ 有可能，有可能太入戏了，入戏太深。 嗯， 哎呀，说了这么多啊，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也要走完了，真的是好快呀，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嗯，还是很想多听听几个奇葩的分手理由是吧，让我们就是开心一下。因为有的听起来说的时候吧，那个人还一脸严肃，但听起来真的很搞笑， 真的很奇葩、啊、想想 是。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其实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我们的新浪微博里抛出来，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 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啊，下一期节目希望能够听到你的故事。 嗯，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周五不见不散。 嗯，好，拜拜。 太晚了，快乐是我的快乐。